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相识又觉得很新奇，对不对？熟悉的《蓝色狂想曲》，这是一个小号的版本，而且就是来自于格时温。昨天呢是格时温他的诞辰，所以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也借着格时温他昨天的诞辰，今天听到的音乐都是和爵士有关的古典音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蓝色狂想曲，我们每次听到这个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相信，已经快100年了，这首作品诞生真的已经快100年了，但是到此刻来聆听还是我们现在的感觉。1924年的时候，葛诗文也是突然收到了一名指挥家保罗怀特曼他的通知，他说要他谱写一段带有爵士民族语言的半交响曲。葛诗文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就开始正式的写完了他的蓝色狂想曲。在2月13号怀特曼举行的音乐会上，这首曲子演奏一扫之前的沉闷的气氛，打动了在场所有的人，更是有乐评家赞誉说葛诗文将爵士乐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也是借着昨天葛诗文的诞辰听到的所有的古典音乐可能都会和爵士有关。好了，刚才那一个让我觉得还是挺心跳加速的小号版，正式的钢琴版来了，而且是一个很珍贵的版本。1971年6月4号的时候，普列文他一边指挥一边来演奏的《蓝色狂想曲》。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节选的版本，时间的关系嘛，因为还想让大家听一听有其他的作曲家呀，还有国家的一些带有爵士风格的音乐。就像耳边，这是来自于苏联的小斯塔科维奇，他身处的环境是很艰苦的，他也许并没有真正听过太多的爵士乐，同时他的作品呢还需要接受当时的审查。即便是这样，他的爵士组曲也成为了许多人爵士的启蒙，也是最成功的拥有爵士元素的古典作品之一。那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我们也经常会听到他的爵士组曲当中的个别的乐章，今天同样也是来自于这个组曲当中。古巴的韵律融合在一起，你能够相信吗？他们结合在一起要演奏的其实是来自于莫扎特的旋律，莫扎特 C 大调第21号钢琴协奏曲。耳边听到的是一个被改编的拉丁爵士版。 爵士这样的风格，可能很多作曲家都很偏爱。除了这种改编的版本呢，还有一些本身就是爵士风格的，比如说耳边的这首《三便士》歌剧，里面的音乐有着很多的这样的爵士的风格。但你知道吗？其实它是来自于德国的，百年历史德国音乐文化当中也有耳边这种风格。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爵士风格的古典乐，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些音乐呢，都是有共通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有爵士元素。有的呢是用爵士风格来改编的，有的本身就是爵士风格。那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也是以葛诗温来开场的，可能很多人也同时会想到另外一位作曲家指挥家，他就是伯恩斯坦。伯恩斯坦他是乐团的奇葩，不仅仅是二十世纪伟大的指挥家之一，他更是一位教育家、电视名人。在他的那个年代，他真的就像明星一样。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来作曲的、改编的这样的一首，也是爵士风格，在小镇上。 唐果仙子出来了，你会觉得是不是弹错了？这节奏怎么这样呢？那是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爵士，这是柴可夫斯基他的胡桃夹子当中著名的胡桃夹子里的唐果仙子，这也是有着这种拉丁和爵士风味的。尼采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的爵士风，拉丁的爵士风，那你有没有想尝试一下法式浪漫的爵士风呢？ 说到法式浪漫，可能会要提到法国的作曲家了，拉威尔。拉威尔他的钢琴协奏曲，本人也是承认的，说这部作品的某些爵士的音乐元素是有的，但是呢，使用的还是很有分寸。他的创作手法是很高明的，虽然这是他第二次访问美国的时候创作的，当时呢，他也是以便于会和几个大乐团合作演出，是有那种讨巧的意味。但是呢，在这里面，他是很巧妙的运用了。我们先来感受一下拉威尔C 大调钢琴协奏曲。 Thank you. 真是用的挺巧妙的，你就是觉得有着爵士的这样的风格在里面，但好像还是属于拉威尔的叮叮咚咚的感觉。乔治·安塞尔他有一部交响曲，名字就叫做爵士交响曲，大概也是那个时间创作的，1925年的时候，好像20年代真的是很风靡啊，爵士这个风格。在1927年的时候呢，这首作品在卡内基的音乐厅来首演，不过呢在1955年的时候他重新的改编了，那现在大部分听到的都是这个改编的这个版本，来听吧，来听一听本身就叫爵士交响曲的交响曲会是什么样呢？耳边是爵士在交响音乐当中的样子。那你知道爵士如果放到芭蕾里会是怎么样吗？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段呢，其实就是把爵士音乐放到了芭蕾当中。这是芈月他来创作的这一首《世界的创造》。所以今天听到的爵士风格的音乐感觉无处不在的感觉，就是的，其实在生活里我们和古典音乐也是这样的，总是有一天我们会遇到。